市公园管理中心还将以公园传统花卉为主题，开展贯穿全年的读懂花语科普导赏讲座活动。圆明园第23届踏青节今天正式拉开帷幕，市民可以在满园春色鸟语花香的圆明园踏青赏景，欣赏网红黑天鹅的优美身影。踏青节活动将持续到5月15号。此外，4月15号到4月21号，圆明园还将举办宫廷昆曲嘉年华活动，以体验课、演出、讲座等方式开展昆曲身段体验、妆容体验、文化讲座以及昆曲折子戏实景演出等一系列活动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，目前南二环陶然桥到右安门桥东向西方向，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，东二环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北向南方向，以及北五环广顺桥到顾家庄桥的东向西方向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Power Music is coming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漫长的风沙才刚刚苏醒，春天又来了吧，你在哪里？惨痛的积雪还没有融尽，我要为你歌唱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爱过的人，世界终于缤纷，我却丢了青春。